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我特别喜欢这首歌营造出来的那种互怼的氛围。 那那那是一首吴克群和王心凌带来的歌。 是的，嗯，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吧。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首先就想请各位来干了一碗鸡汤。 对，一听鸡汤的话感觉特别的暖心。 嗯嗯，就之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流行什么心灵鸡汤，喝过之后你觉得 神清气爽。 对呀、啊、就是经常会被这些鸡汤打动的，你觉得暖暖的感动， 就不知道触动哪个点就开始哭得稀里哗啦的。 是啊， 嗯， 哎，可是呢慢慢喝着喝着喝着喝着觉得这鸡汤变味儿了， 有点扎心。 所以呢就有人推出了毒鸡汤。 是啊， 到底什么是毒鸡汤？可能就是和心灵鸡汤反其道而行之的那种，喝完之后让你越喝越扎心的那种汤。 没错，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人来一句毒鸡汤，我们一起来洗洗脑。 哎，我们微信公众号 YJTP986，欢迎你把听到过的、你说过的毒鸡汤分享出来。反正就是三句话不离吃啊。最近的研究也是在关注饮食这方面。那么在家吃饭呢，幸福感会让你翻倍的。最近呢，美国的一项调查表示了，相比于不经常在家吃饭的，经常在家吃饭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呢将低14%。每周在家吃饭6次以上的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还是很高的，幸福感会觉得更强。那么根据统计，北京、广州、深圳超过30%的白领都表示经常会在外面吃饭。想一想，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在家吃饭和做饭了。 嗯，所以说每天下班的时候告诉自己回家吃饭吧。 嗯，哪怕是一个人吃饭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呢。 是，继续来看抖腿星人啊，心中都住着一台缝纫机。我们来看是怎么回事啊。抖腿其实是一种心理的自我保护，可以放松肌肉，缓解紧张的情绪，还能够减肥。那荷兰的女设计师呢还推出了一款抖腿发电椅，那么让人边抖腿呢边为手机充电。但是呢有一些场合抖腿却不太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为了不影响别人，有的时候还是要克服想要踩缝纫机的习惯。 这样一形容很贴切呀。 嗯， 就想起小时候妈妈操作缝纫机的那个状态了。 真的 真是和我们平时抖腿还挺相像的。 我真的小时候觉得那个缝纫机是一个特别高级的设备， 就是家里边的一个硬件。 对，就真的有这种，它会不会是一台发电机、发报机那么之类的感觉？总觉得 妈妈在那儿转啊转，然后哒哒哒哒哒哒，一定是在发电。 妈妈那个时候从事的行业就好洋气， 对呀、啊，让我们对它充满了这个神，就是很神往。 对 对 对。 可是慢慢它真的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了，想一想还挺怀念的。再来说这样一个情况呢，其实就不让我们那么开心了，那就是千万不要学有些人呐。共享单车出来之后呢，这车筐变成了花式载人的宝宝椅。最近呢，有一些家长真的心大的把自己家的孩子放在这个单车的车筐里边当座椅。有些人呢是把自己当成大宝宝，就是已经是成人了嘛，然后还要坐进去。 嗯， 这个单车车筐呢只是由2到4个这个螺丝简单固定的，最多载重也就是在20斤左右。所以呢坐在车筐里边的成人，您不要对自己的体重太过于自信了。而且共享单车方面也表示了，说如果用户在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出事故，那可是无法享受保险的。就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这么做。 对啊，其实这个车筐就是让你简简单单放个包啊，放个袋子啊， 对， 一些比较轻的东西啊。咱们之前还说过、也是看到了一对情侣就把自己女朋友装在这个车筐里，感觉 花式秀恩爱。 对，但是这种秀恩爱是不对的啊。换一种方式， 没错。 继续来看，中国大熊猫到了荷兰了。那么经历了16年的等待之后呢，中国大熊猫新雅和武文呢是抵达了荷兰，并且呢是入住了欧维汉茨动物园，开始了他们15年的旅荷生活。这也是中国大熊猫的首次旅居荷兰，荷兰呢由此成为了第7个与中国开展大熊猫合作研究项目的欧洲国家。 嗯，希望这两个国宝在荷兰能够住得很开心。再来说一下。长相凶的人都有一颗温柔的心，柔软的心。有人普遍觉得长相凶的人好像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缺乏温情的协作感。但是呢，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与面相和蔼的人相比，那脸型相对较宽，看着比较凶悍的男性 反而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帮助别人。在人际交往当中呢，长得凶的人对别人的感受也更敏感。那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回想一下，我身边并没有这样的人。 我感觉好像如果说有的话会得罪很多人呢、啊、万一他们在听节目呢。 可是我仔细想，我身边真的没有长相很凶的人、 嗯、就是那种反差萌的哈。所以说我们真的不能以貌取人，就 长相凶的人都被我从心里赶出去了。把他们屏蔽了。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看这个人的面相，觉得哎，他好像和蔼可亲，那就跟他更亲近一些。 对， 有些人看着哎呀一脸横肉，皮笑肉不笑的，就离他远远的。其实也许真的他有一颗柔软的心等着你去认识和接近呢。 没错，我觉得而且有的长相凶的人其实他很有意思，你仔细观察他的眼神的话，你会发现他可能下一分钟露出了一种不太属于他面相的小眼神。我估计就是这种有颗柔软的心的朋友。 对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都看到那柔软的地方了。 不要看面相，要看眼睛啊。 没错没错。 来看这位外国的3岁女孩，估计有很多的好朋友、 嗯、 哎，为什么呢？因为她喜欢便便，家人就给她办了一个便便派对啊。家人也是非常的好脾气、啊、 真是。 来看，据外媒报道，那好的父母呢是能够真诚的去倾听孩子们内心的需求的，并且呢要给予他尊重。比如说这个3岁女孩的父母，当他们得知女儿想要一个充满便便的生日派对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满足了女儿的要求。那妈妈瑞贝卡就说，几个月以来呢，每次我提到生日派对，我的女儿奥黛丽就会说她想要便便气球、便便蛋糕。 嗯， 我本来是想劝她放弃这个想法，去选择其他的派对主题，但是她还是要坚持要这个派对，所以妈妈就给她准备了。 这个里边我觉得最受感动的就是家长真的是完全替就是考虑孩子的感受， 对， 完全从孩子的角度去出发。 嗯， 可能有些家长真的一听说哎便便，孩子还要举办一个这样的 party， 好像就会各种理由去拒绝他。但这些家长呢，这样的家长呢就没有这样做。 嗯，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孩子多一些的理解，多去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 没错没错、 嗯、 这样童年会更欢乐的。 是啊。 来看一下，说完了这个家长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手机爸爸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小学生啊，在写作文的时候埋怨自己的父亲只会玩手机，他说爸爸和我玩一会儿吧。后来呢可能是被拒绝了，于是呢孩子说，你是个只会玩手机的爸爸啊、哦、就是说埋怨自己的父亲现在已经成了手机的父亲了。 嗯 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作文呢也是在朋友圈里边热传，很多家长和老师看到之后都直呼惭愧。孩子的父亲呢也是表示说自己呢只是忍不住会去翻手机，看到孩子这样写自己，他也觉得很惭愧。他说，我会争取改掉这个坏毛病，留多一点时间陪孩子。这句话我觉得还是给自己留后路了。 嗯， 就我争取啊改掉这个坏毛病。 对，你是希望孩子下次写一个更加直接的作文吗？其实确实应该放下手机多陪陪孩子、啊、 对对对。 还有其实也应该放下手机多陪陪家人。 嗯， 对不对？嗯，继续来看看看别人家的食堂吧。杭师大的2元盖浇饭啊，十多年都没有涨价啊，网友是纷纷点赞。那么在杭州师范大学呢，2元钱就能够吃到一份有荤有素的盖浇饭。那因为员工呢曾经看到贫困生每次只吃一个馒头加一碗汤，所以呢学校就决定推出2元的盖浇饭。那2004年呢是创设至今呢是惠及百万人了，从来没有涨过价。那么有关负责人就说，肯定是赔本的，但是赚到的是学生的感情，这是千金难换的。 嗯，哎呀，这个比一碗心灵鸡汤要我们让我们觉得感动多了哈。我认为人家这个真的是身体力行啊， 对，付诸了行动了、嗯、 没错。 嗯， 就不要再曝光什么学校里边什么这样那样的食堂的特色菜了，什么西红柿 黑料理呀、啊、 对对对对对、 嗯、 你看人家食堂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为学生考虑的。 是， 哎，再来说一个吧。既然说到吃，那日本推出了昆虫拉面、 嗯、 食客呢排长队品尝这份黑暗料理。最近好奇心十足的日本这个饕客呀，是在东京的一家餐厅排起了长队，争相品尝暗黑料理界的新宠，就是炸昆虫拉面。一碗炸昆虫拉面呢端上桌之后，最抢眼的就是拉面上面放的配菜，大概是十几只小蟋蟀和面包虫。那客人呢就将面沾上这个蟋蟀呀、啊、或者蚱蜢啊，或者是蚕粉风味的汤汁，然后食用。 嗯，我们就喜欢在大家还没有吃早饭的时候说一点有关这样的事儿。 没错没错，待会儿我们还要聊 毒鸡汤呢？您愿意品尝吗？和我们来聊聊吧。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毒鸡汤的话题啊。一人说一句毒鸡汤，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是一首李荣浩的歌《行走的力量》。 李荣浩《行走的力量》。 嗯，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 一起来说一说毒鸡汤的力量吧。 嗯，心灵鸡汤喝多了就想来一碗毒鸡汤换换口味。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把人从这个梦想中就拉回到现实里 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直面现实，所以呢这个时候毒鸡汤你还是非喝不可的。 来一起神清气爽起来啊。 这位叫泽化的朋友说了，有人对我说过，说你全力做到的最好可能还不如别人随便做一做的。 嗯 嗯， 这是学渣和学霸 就敲醒他，你醒一醒吧。也可能是怕他不撞南墙不回头呢。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叫做泽，说这个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说实话，如果一个女生运气一直不好，我不知道她怎么笑得出来。 他说的很对啊。 嗯， 昨天我们这个之前在分享资讯的时候还说过， 嗯， 人家已经有研究表明了，说爱笑，如果你有那种就是 笑点低的情况， 笑点非常的低，莫名其妙就笑了，那很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啊。 就是这个 再也不要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了。 其实我真觉得这个莫名其妙就笑了跟笑点低还是不太一样。 总之呢，就是可能别人都还 get 不到这个笑点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这个放声大笑，那真的有可能是 他在自己的 有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对。 来看这个猫巷里的术语，他说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小学的时候不是一直拿这个来写作文吗？失败是 成功 之 母。 对，但有些时候在摸爬滚打之中也发现了，有些失败呢真的如果可以避免吧，避免的话还是要去避免它。 对，而且有的时候这失败它不太认成功了。继续来看这位叫做陈嘉宾的朋友说，人家都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还多愁善感到不行。这就是说有点就自作多情的朋友呗。 嗯，对， 就自己 经常 感性。嗯， 经常在晚上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心灵鸡汤也好，或者是每个人可能情绪到达一个峰值的时候。 嗯， 所以呢总是看到不同的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给他一句这个，我觉得他会醒来的。 其实我上周的时候跟几个朋友聊天，我就忽然在说，我说我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跟以前的同学或者朋友很久都没见了，然后我就不一定在某一个时刻特别的想念他， 哎， 特别想念他之后我就会给打个电话， 然后没有然后了吧， 然后就是比如会出现啊，有什么事儿吗， 啊， 或者是就是不是你想象中那种 感觉。明白明白。 对，有可能他，我就觉得他就是没跟我搭好这场戏。然后就觉得心里挺受打击的。 嗯， 有一点点失落，但是没关系啊，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我还是笑笑都算了。 哎呀，我觉得你还是真的挺难得的，就是很多人可能连这个打过去的勇气都没有，因为就是怕出现这样的尴尬。就你想着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 嗯， 一个电话过去肯定会无话不谈呀，马上就是频道对接好。 嗯， 但是实际上呢经常不是这样的，对方可能还需要一个适应找回频道的过程。 而且其实是有的人自己没有想好，因为大家经过那么多年肯定都成熟了，他怎么会像小时候一样。 嗯， 但为什么我还会像小时候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在长大，只是幅度不同吧。 你安慰我，而且这是一句 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差的。 嗯，好， 共勉共勉， 我信了。嗯，我信了。 来看这位叫校草，他说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有些人真的就生在罗马呀，感觉抄了近道一样。 对，就像是这位朋友说的，你以为有钱人是你想象中那么快乐吗？ 难道不是吗？ 你错了，有钱人的快乐是你想象不到的。我感觉是一个意思。啊， 这碗鸡汤太毒了， 我把它干了。 嗯，一饮而尽了。 嗯， 来看呢这个叫这个倒数第一的朋友说，虽然你是单身，但是你胖若两人呢。注意是胖若两人。 哎呀，就是我经常说的那句没关系你是最胖的。 就身边总有这样的嘴巴特别损的朋友。 嗯，通常都很可爱啊。 嗯， 来看生疏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你前任的喜帖。 嗯， 对，上次我们聊天就说好朋友之间都在干嘛，我就说一般闺蜜在一起就骂前任啊。 这一定是主题之一， 没错， 对吧？ 哎呀，说到、还说到了喜帖， 对， 你前任的心是有多大？不如给他个面子，去吧。 嗯， 还有呢，这位叫星星的朋友，他说：“你以为你们两个关系很好吗？不从别人的嘴巴里听到一些话，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朋友是怎么评价你的。”这个好像也挺直戳人心的哈。 嗯，对，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知道的好。 嗯， 而且有的时候没必要想那么多。 嗯， 对不对？ 有一句话，其实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讲的，竟然都说到这儿了， 买一个关子哈。就是说，这个谁人人前不说人，谁人人后不被说呢？你仔细想想，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管住自己的嘴，不去随便的评论别人就好。 对对对， 嗯、 Who say no say？ 不随谁， 给我翻译出来。 而且是在乱 翻译的还这么好， 乱翻啊！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其实啊，我觉得想开就是这样。朋友们都有自己的缺点，自己又有缺点啊， 嗯、 所以不要老拿优点去衡量别人的缺点。 没错， 也不要觉得自己有某一个缺点就很失落，很什么的，是不是？嗯，大家都一样啊。 所以爱笑的女生口语都不会差。 Who say no say 不随谁。来看这位朋友听一说，别人以为你是高冷，只有自己知道是自卑。 嗯， 也不能用自卑吧，有的时候这确实有点紧张， 或者是有一些内心的 高冷， 对，羞涩。但是别人在不了解你的时候呢，是看不懂这一步的。 其实内心使劲绷着，过一会儿就崩塌了， 哎、对，就那个人设完全都。轰倒了，但其实在那一刻呢，其实是那个更可爱的你出现了。 对对对对对、 等着那一天啊。尤其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个长相面相可能看起来会不太让人生人勿近的那种人。 对、 然后再看呢，这位朋友说了，蕊蕊，他说呢，他一句话我就下定决心要改变我自己，可惜呢他现在又回头来找我了，让我觉得当初分手的决定是对的。嗯，他这是发了一个图、可能就是当时对方给他几句狠话吧，什么胖妞我是不追的之类的。 哇、你怎么还能理他？ 对，所以最后就是当这个男生回心转意，然后想要和这女生复合的时候，女生是很决绝的就回绝了他。 哎，我觉得男生 此仇已报。 对，我觉得男生真的是，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不能这么说女孩子，是不是？ 对对对， 气死我了。来看看，继续来看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啊？来看这位朋友的名字很有意思，说，你是不是脑壳有包啊？这位朋友说，如果你是异性的话，你会和现在的自己交往吗？这是让自己自省的吧？ 对，这碗鸡汤是做给自己喝的，一定要喝了它。这个其实呢是一句就是泼头的冷水，但是会让我们清醒的认识一下自己。 但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呀，就比如像我吧，我这样想想，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异性，就是说跟我一样圆脸又很怪里怪气的，他也会追我的。 你就是之前的那个几十年是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的是吗？哎呀，我其实我觉得啊，你说 的呀， 这个朋友说的这句话呢，其实可能就是当两个相爱的人，可能因为一些事情，然后闹矛盾，然后产生误会，你总觉得他不理解你的时候，你就用这句话来反问自己， 对，自省一下，真的自省一下， 对对对， 就看看，对，你真的是要多看看自己，到底有多么的有吸引力，能去吸引别人，要忍受你的坏脾气什么的， 反思一下自己的性格，会不会我都不喜欢我自己的性格，那你就需要改变一下了， 是啊，对对对。 忽然觉得我们聊得好深刻呀。 是呢。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叫毛毛卷儿，他说学数学三分靠天赋，七分靠努力，剩下的104分你就不要想了。 好残忍啊，好残忍，我真的觉得 幸好我高三的时候没有看到这句话，要不然的话我真的连努力的动力都没有了。 数学一直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心里的一个阴影，而且面积一直在扩大。 很多人都是，我们都一样。 是吗？ 对呀，就等着一个学霸出来给我们一碗鸡汤。结果他还这样说。 来看西西啊，说，这是一段对话，说，比如如果我又丑又穷又矮又笨，你还会爱我吗？然后对方就说，别傻了，你本来就又丑又穷又矮又笨。 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嘲的时候，如果说给一个人听，可能是希望对方 安慰我们几句， 是 或者说一些否定我们这些自卑言论的话， 嗯， 但这个时候如果对方都投一盆冷水过来，也只能这样了。 但是通常情况下能说实话的都是真朋友和真爱人， 嗯， 是不是， 嗯，或者是真的耿直 boy 和耿直 girl， 或者他就嫉妒你。 你也可以这样想了。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回来，继续来灌输心灵的毒鸡汤。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成功支付。 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一人一句毒鸡汤。 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喝鸡汤啊，喝得意犹未尽，下半段欢迎各位继续来贡献不同风格口味的鸡汤。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嗯，我们还是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啊。 嗯 嗯，刚刚是说到了我们杭师大的两元盖浇饭啊， 哎， 是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称赞。之后呢，又说到了日本推出的这种昆虫拉面。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一种料理啊，就是秘鲁的一位大厨是用树脂和树皮去做料理，别具一格。那么根据智利网站的报道，那秘鲁的厨师维提里奥呢，是专注研究来自亚马逊丛林的食材。那么为了做出突出这个凸显秘鲁特色的菜肴呢，他甚至是探访安第斯山鲜有人迹的地方，而且呢是寻找食材的来源，比如说一些高山上的树皮和树枝。那不仅是这个食材特殊啊，连装盘的器皿也是十分的别致。那吉里奥呢会依据食材取材地的海拔的高度来布置和摆放，那么是旨在通过食物表现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比如在这个高空丛林的套餐中呢，它会利用不同的海拔的岩石来当器皿， 盛放这个秘鲁的干果，还有无饼花茄、木薯等等充满南美特色的食物， 感觉是用心良苦的，然后再做一个原生菜、原生态这样的菜肴。 嗯，而且感觉已经是一种非常艺术的事儿了。 对，我觉得这个他做出来的这个菜品呢，其实可能观赏性会更高一些吧。 是 啊，至于口味呢，就不挑战了。 嗯，还是 看看吧，看看也能管饱。 对于我来说，这个里面放一些秘鲁干果啊，还有我没有尝过的这个无饼花茄，就不如用这个高海拔的岩石给我煮一碗面了。我倒觉得有安全感一些。 嗯嗯。来看美国的动物园，骆驼将头伸进车窗，抢走了游客的午餐。哎呀，这骆驼呢也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惊喜吧。 嗯， 那最近呢，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动物园里，一只骆驼突然将头伸进车窗，然后呢，因为一口咬住了女司机的午餐吃了下去，引起了车内的尖叫。那一段视频也记录下了这一幕。那骆驼呢，先是慢慢的靠近汽车。对着车内尖叫的女主，她淡定而从容，踏着魔鬼的步伐，高冷的迈进，来到车旁边，她猛然的将头伸进车窗，面对女乘客高分贝的惊叫，她依旧很淡定，扑闪着巨大的双眼，张开 一嘴的白牙，我以为是冲女司机笑了。 真的，我觉得骆驼一张嘴真的有点像微笑。 对呀、然后默默咬住了女司机腿上的食物，连包装袋一起吃了下去。一袋吃完，骆驼似乎还没有满足，继续在车中寻觅可以下肚的东西。 嗯，我感觉这位女司机真是毕生难忘啊。 对， 对，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乘客们会觉得是不是来者不善呀、会不会有那种要攻击人的这种事情发生，但实际看到骆驼的举动之后，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戒心，把自己身边能吃的好吃的都贡献出来。 而且这骆驼也很客气嘛，先扑闪扑闪双眼，然后送给你一个微笑， 卖个萌， 然后再咬住食物。 对、 想想其实挺可爱的，但是要真是亲身经历的话，估计也挺紧张的。 就旁观者会觉得这是很有爱的一幕， 嗯、 但亲历者呢未必这么想。 是，继续来看，周杰伦在深圳开了豪华网吧，堪称是史上最高端的。我们来看看最高端的网吧。 嗯， 那周杰伦是酷爱英雄联盟啊，还为此专门建立了自己的这战队。那现在呢，周董干脆是自己开了一家网吧，那装修的设施堪称一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地表最强。那么据了解呢，这家网吧占地面积大概是1700平方米，而且呢是设有专业的赛事比赛专区、直播专区、桌游专区以及餐饮水吧。那周杰伦呢是网吧的联合创始人。当然了，该网吧开设的目的并非是单纯的娱乐大众，而是会跟国内知名的游戏公司合作，并且是举办各种赛事，发掘优秀的电竞选手和赛评，那么推荐到国内的各顶级俱乐部，帮助草根玩家有机会进入职业俱乐部的殿堂。据了解呢，萌生开网吧的创意呢，自然也是因为周杰伦比较痴迷网络游戏啊。那在内地工作的时候呢，周董曾经被网友拍到深夜还要去打游戏啊，从引起了这个周杰伦经纪公司对电竞和网吧的关注。 不爱网游的歌手不是周杰伦。 其实真的是，你说当一个人就是比较成功以后，他的爱好跟工作真的能融为一体，太幸福了。 其实这个事情对还真的是对周董刮目相看，就他还挺有经营头脑的。继续来看吧，这个樱桃小丸子欢乐游园会体验传统地道的和风庆典。最近呢，这个上海啊最受追捧的亲子新地标叫虹桥南丰城，将携手日本人气动漫《樱桃小丸子》，为消费者带来传统的这个日式风情的樱桃小丸子欢乐游园会的主题活动。到时候呢，可爱的小丸子还有家人，还有帅气的花轮、乖巧的小玉，这些主要角色都将呢一起到访虹桥南丰城，和消费者们共度春日的美好时光。亲情还有友情的真谛就将得到升华，消费者们也可以和小丸子一起感受儿时的童真童趣。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互动造景的这个樱桃小丸子的欢乐游园会的主题活动呢，是可以让我们足不出户啊，就在这一个地点就能够体会到各种传统的节庆类的活动。 哎，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体验小丸子与其家人啊同学之间生活的点滴，感受比较这种纯粹浪漫的欢乐啊， 嗯，我觉得真是不错。 没错，没错。 其实想想小时候，就对小丸子和小丸子姐姐和小玉的那个印象，就觉得挺温暖的。 对呀、啊， 嗯， 就觉得哎，我都已经上六年级了，他怎么还没有小学毕业呢？ 果然是理性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起长大吗？ 对呀、啊，但是发现我们都老了，他还那么小。 嗯 嗯，所以呢、嗯、有这种美好童年动漫梦想的朋友呢，可以去现场来亲身感受一下。 而且不只是可以看到他们啊、嗯、你看下面还说到了，比如说能够钓水球啊，捞金鱼啊，还有面具手绘 DIY 等等，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亲子活动啊， 很值得期待哈。 嗯， 继续来说这个简单的三道春日小食谱，可以让我们觉得心里满满的满足感。最近呢，这个春花啊、这个春风花草香啊，自家的厨房也要开始绿起来了。相信呢，很多家庭呢，其实在这个季节呢，会选择尝试一些稀奇的野菜， 嗯 啊，或者呢是把常见的这些蔬菜做一个新的花样出来，也是很美味的。我们就推荐几样小菜的做法吧， 好， 给各位一些小菜吃吃。 嗯，这个春季肝火比较旺盛啊， 是啊， 应该是多食用排毒护肝的蔬菜， 嗯， 比如说这个西兰花，是不是？ 哎， 非常适合作为春日的料理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并且呢是很容易吸收的。我觉得这道菜，这个西兰花是很多朋友的最爱啊。 嗯， 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其实是一种香料，用这个西兰花做的香料啊，它叫做扎阿塔尔，是中东的一种做法。 嗯 嗯，来看呢，它就像是配料界的明星，是深受很多素食主义者的喜爱的。在一些进口超市也能够买得到。我们来看看它的做法啊。 是， 那准备的食材与配料呢，有西兰花、香料、橄榄油、柠檬汁、欧芹、盐和奶酪。这个欧芹其实就是咱们，我觉得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香芹、 哦、 就不是那种大颗的芹菜。 嗯， 香芹， 总之就是也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这样的这个食材来代替。 嗯，对，操作方法也是十分的简单。 嗯， 首先呢是将这个西兰花啊洗干净，掰成小朵，平均的这个平铺在烤盘上，然后淋上橄榄油，并且是撒上香料和盐，然后就烤到全熟就可以了。然后将这个欧芹，也就是我们的说的这个香芹啊，这个洗净切碎，撒在烤熟的花椰菜上啊，西兰花上进行点缀。那烤这西兰花相较之前大家习惯的炒或者是拌的话，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那么如果它在高温的炙烤之下呢，朵朵原本奶白色的这个西兰花会渐渐泛出点点的金黄，一定能够在你的味蕾上释放精彩。嗯，这就是一种很成功的蘸料。 对，跟着你的这一步一步的介绍、 嗯、 我感觉自己正在烹饪这道菜呢。好像已经看到那个点点金黄了。 成功了没有？ 我对自己的厨艺还真没有那么高的自信啊。 嗯， 哎，说过了这个西兰花的制作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另外一道菜，就是春天嘛，也是吃笋的季节。可能呢有些人就会想到说，哎，对这个笋有一些什么样的烹制方法呢？ 嗯， 如果邂逅百里香，还有肉豆蔻，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完成一道非常美味的春食烧烤游戏了。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嗯， 准备的食材有芦笋，还有这个肉豆蔻、欧芹，还有一些面包屑、干酪以及牛奶。配料呢，您可以准备黄油、面粉、芥末、胡椒还有盐。那清水加盐烧开之后呢，就将您清洗干净切成了根状的这个芦笋放进去，煮数分钟之后，保持芦笋的清脆口感，再将牛奶和面粉充分搅拌，直到呢变得很稠之后，再加入芥末、盐还有胡椒粉以及肉豆蔻的调味，依照个人的口味呢，也可以加入少许的芝士粉，这样呢用热锅融化两勺黄油之后。那么等到这个黄油起的这个泡泡逐渐消退，再加上刚刚拌好的这些配料继续搅拌，直到完全融合，再将过水之后的这个芦笋均匀的铺满烤盘，淋上酱汁儿，烘烤15到20分钟，然后呢就把这个黄油将剩下来的黄油啊加工面包屑，直到变成鲜亮的金黄色， 等到芦笋出炉之后，撒上刚刚弄好的面包屑就大功告成了。这都是偏西式的做法哈。 对，我觉得真的是的挺对的。在春天的时候，你只有在吃笋的时候才能吃出这个吃肉的感觉， 哎， 对吧？我觉得这笋加工之后应该还是口感非常不错的。 没错没错。 再来推荐一个吧，这个应该是女孩们会喜欢的红糖胡萝卜。哎，其实我真的在看到这道菜之前，我没有想到 这俩可以配在一起， 对，和胡萝卜配在一起。但是我当看到这道菜以后，尤其是看完做法之后，你会发现红糖跟胡萝卜里会有一些相同的，你想想那个味道。 嗯，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组合，挺好的搭配。 对，我觉得是有共同点的， 可以尝试一下，赶快介绍一下这个做法。 对，都有 学习一下啊， 这两种食材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 互相可以得到这个很完美的融合。 对，那么在比较容易引发这个肌肤敏感的春天啊，非常的适合食用胡萝卜，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 VA， 这是维持一切皮肤组织完整必须的元素。 嗯， 哎，比如说可以将这个鸡肉、土豆泥和各种馅料，每次饭桌上啊，可能都会吃这种，但是每餐主要有一两个素食才觉得是完美的。那么我们刚刚推荐的那两个就不错啊，再来看看这个红糖胡萝卜。准备的食材呢，肯定是新鲜的胡萝卜、黄油、红糖、盐、胡椒粉。那么将食材洗干净啊，把胡萝卜的这个叶柄切成合适的长度，再根据厚度加以适当的调整，就是把它切成细条。 嗯， 热锅在中火下去搅拌黄油，直到变成褐色，然后形成的泡沫消失。大概2到3分钟以后呢，黄油就会变暗了，并且散发出坚果的香气。我觉得这就是黄油特别独特的地方。 没错。 嗯，那么将胡萝卜放入煎锅之后呢，大概是烹煮8到10分钟，期间不停的要去搅拌，而且要不停的去翻它啊，直到这胡萝卜变软。加入红糖之后再搅拌一下，然后红糖融化变稠之后，把它淋涂到这个胡萝卜的表面，然后装盘，撒上盐和胡椒粉就可以啦。 哎，你还别说啊，纵观这三道菜，我觉得最后这道红糖胡萝卜其实是最好操作的。 嗯，对对对， 而且可能食用之后呢，效果也会最明显，因为毕竟呢，它还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肌肤敏感方面的问题。 确实是啊，我们在春天吃几道素食的小菜是很不错的选择。 哎， 嗯。 也欢迎各位呢，在这样美好的季节呢，可以自己开发几样好吃的小菜出来， 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嗯，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这个一人一碗毒鸡汤， 所以呢，还是先来贡献一碗鸡汤吧。 嗯，一起来听一首陈绮贞的歌《偶然与巧合》。 巧合之间，我们的选择会不会改变了时间，改变某一个人，让历史重演，眼看忘了告别的蝴蝶正努力在飞，当作不知道星星和烛火谁会先熄灭？若美丽的一切总是看起来遥远，亲爱的，别悲伤，幸福不再塌方。寂静与喧哗之间。出的声音会不会改变了时间，改变某一个人，来不及察觉，海浪已离开了海岸线，离开千万遍，当作不知道。 沙滩，总紧紧拥抱。若我们的告别总是在挑战时间，亲爱的别悲伤，怪我的爱漫长。努力再飞，当作不知道，星星和烛火谁会先熄灭。多美丽的一切总是看起来遥远，亲爱的别悲伤，幸福不再彷徨。 偶然与巧合，挺有意思的一首歌。 哎， 嗯， 有时候呢，遇到一碗毒鸡汤也是偶然 一个巧合。你说本来大家在上班，心情都好好的， 对啊， 忽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说毒鸡汤。 哎，可是呢，你不觉得就是听到别人说他自己遇到的毒鸡汤，你会觉得心情好多了？ 啊，是。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 没错， 嗯 嗯，来看看大家继续是怎么说的。 嗯，哎，来看。 这个时候忽然连地上落到一根针都能听见。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你才20多岁，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很正常的， 嗯， 往后你就会发现大概是遇不到了。 难道不能现身说法一下吗？我都40多岁了也还没有遇到啊。 就是总不合适。 记得温柔说，有时候你不努力一下就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哎呀，厉害厉害。 嗯 嗯，再来看这位叫小龙虾的朋友吧。 嗯， 他是接着这个爱笑的女生往后说的，继续说，爱笑的女生成绩通常都很差。你还真别说，确实是这样。 嗯啊， 因为你 这碗鸡汤真的是要一喝到底了。 真的，你说我印象中啊，我从小到大班里学习比较好的女孩， 嗯， 其实都挺严肃的 啊， 哦，她可能太 不苟言笑，对，总是那样一种学霸的气质自然的流露，是吧？ 对，因为她可能就凡事都认真嘛。 赶快抿好我的双唇，装作是一枚学霸， 在我心里一直都是， 但装是装不出来的， 数学特别好， 我都信了， 哎。继续来看啊， 嗯，来看这朋友吧，叫这个基本的我，他说呢，高考全国统一试卷，可是录取分数不统一呀， 啊，这个事儿就是， 这个 不赖你， 这个事情你还要拿出来说吗？ 这事儿不赖你，所以也别太计较了， 对对 对, 对, 对， 别钻牛角尖儿， 嗯，不要那么想不开。 我们今天说的是毒鸡汤，你不要太严肃啊， 放松放松一点儿。 快到姐姐怀里来。雨山东界说了，他说的是好看和不好看的事儿。 嗯， 他说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长得好看会有长辈缘、老师缘、同学缘。长得好看的才有一见钟情。长得好看的，做不来题有人排队给他讲，拿不动东西有人争着抢着帮他拿帮他做，他伤心，那是大事儿。你哭就是鳄鱼的眼泪。同样都是面试，因为长得好看，他面试就一定比你高，合照你永远是衬托他的美和柔弱。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你，什么都是错的。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我要拍桌子了，我要掀桌子了。这是我30多年以来啊一直在内心当中呐喊的一句话呀。 总是被人嫉妒吗？ 凭什么？凭什么他长得好看？哎呀， 而且你对自己的哪里不满意啊？ 哪里都不满意。 那你就要求太高了。 哦， 这是我今天喝到的最甘甜的一碗鸡汤。 刚才那条不是你偷偷发的， 刚刚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哎呀，我觉得这朋友真的可能说到了很多，就是啊，对自己的这个，尤其是外貌啊，不是很有自信的人，内心当中如果，尤其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嘛，就是在对比当中又相形见绌的时候，内心的那种伤感和失落。 对，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我们有机会认识的话，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抱头痛哭。 你看他的第一句话，长得好看有什么用？我就会感觉她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孩，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呢？还不是要努力什么什么？结果她都开始吐槽。 果然还是没有跳出套路啊！哎呀，来看吧。 嗯， 这个叫07岁的朋友说了。小的时候真的被灰姑娘的那个童话故事感动过， 嗯， 觉得灰姑娘总有一天会变成美丽的公主，可是后来发现灰姑娘本身也是贵族出身呢。 哦，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你这样一说，我再也不想看那个故事了。 天哪，毁童年。来看这位朋友叫做我养你啊，他说呢，你只看到有些人表面上风光无限，却不知道他们在背地里也是顺风顺水的。 不应该是说背地里边也在默默的努力吗？ 顺风顺水， 哎，好吧， 祝愿大家都是顺风顺水啊。 是啊是啊， 嗯。 然后越野兔说了，春风十里都吹不动你。 哎呀，扎心呢，扎心呢， 没错。 哎，来看这位叫 SoSo 的朋友说，别灰心，人生就是这样啊，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发了好多的落。 哦，以前写作文的时候不都是说人生总有起落，然后当你落到一个低谷的时候，下一秒钟就要开始往上飞了吗？ 嗯，抛物线嘛。 对呀，啊， 抛物线。 你的数学是真的好啊。 波浪抛物线抛下去是不是就上不来了？ 哎，真是讨厌。 果然是数学不好。 又问学霸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选择不回答。哎呀，今天其实说着毒鸡汤，但是我们还是莫名的觉得欢天喜地的。 所以这个点呀，好，大家都是好朋友，互相都能够理解啊。 没错没错，其实呢，真的有什么想不开和看不开的呢？ 是啊， 说过之后哈哈一笑，爱笑的女生和男生运气都不会太差的。 没错。嗯。 希望这句话还能继续安慰你。 好吧，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发来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题。 没错没错，微信公众号 YGTP986 永远不要忘了它。 嗯。 最后送上一首歌平缓一下我们起伏不定的心情。 好，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翅膀也。 北京时间9:00 FM 986